车前子蠢蠢欲动，凑到蓝河跟前直接说话：“咱们杀不到，也不能让霸气雄图捞了这个便宜啊！把所有人一起组织了，管他是完成手杀，反正别挂上他们霸气雄图的名。”哎，一个哥布林商人而已，搞这么大场面有意思吗？蓝河说。车前子一想，的确没意思。 这只是最小的一个野兔豹子，霸气雄图争取到了也说明不了什么，未来的路还很长。哎，总是不甘心啊。车前子说：“那你去呗，我又没拦着你。”妈的，这么费力也讨不了多少好的事儿，老子才不一个人干呢。哥布林商人的猎杀初期是热闹。 最终却是结束的平静。蓝西阁和中草堂两大工会放手，其他工会游水平的也都看出端倪，果断不再浪费时间。剩下些游兵散卒还搞不清状况，继续不抛弃、不放弃，最终都成了霸气雄图的辅助输出。最终，霸气雄图首推哥布林商人的消息被系统发布时。 蓝西阁还有中草堂都十分平静，能以工会名标注，说明首杀成员中不包括工会以外的成员。但君莫笑刚从蓝西阁退出还不到5天，显然不可能加入霸气雄图，显然是在 BOSS 倒下前退出了队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在榜单上，保持了霸气雄图的纯净。 对于这一点，蓝河非常鄙视，因为他们谁都清楚，霸气雄图能杀掉哥布林商人，君莫笑功劳很大。蓝河相信那种利用欧体来控制 BOSS 走位的打法根本不是霸气雄图自己人能做出来的，因为他们蓝西阁就做不到。那么毫无疑问，半斤八两的霸气雄图肯定也不行。 他们靠的全是君莫笑的指挥。蓝河现在已经彻底认定了，君莫笑之强和他们不在一个位面，这是超越他们普通玩家一个级数的大高手。这么强的人，怎么会这么默默无闻呢？这是哪路高手开的小号？蓝河当然不会把君莫笑往新人方面去想。 这种强悍的指挥，那对游戏是有相当的功底了，不可能是新人。兄弟，蓝河翻开好友栏，淡定的给君莫笑去了消息：“你预计什么时候能升到23级？”“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啊。”叶修回答。蓝河没意外，因为大家关心的原因也很简单。 23级才可以进入埋骨之地的副本，大家这是等这人升上来，然后请他去洗副本记录呢。霸气雄图今天抢哥布林商人，算是尝到了大甜头，肯定也是完全认识到了这个大高手的价值。我也说不清，玩着看吧。叶修又回道：“埋骨之地副本一定找我们啊。” 蓝河说：“这个再说吧。”叶修没给准话。南河此时的表情比较惨烈，他已经预见到第10区里为了刷记录、保记录，这个君莫笑将成为他们这些大工会玩命拼抢的对象。以他见识到的这个君莫笑的冷静理智，恐怕会是一副价高者得的局面。这个局面。 自己可没信心掌控下去啊！蓝河想着，暂时出了游戏，重新刷了一张卡后，登上了他蓝桥春雪的大号。这个时间段，任何一区，包括神之领域的玩家，都在积极忙碌地刷着新出的副本次数。但蓝桥春雪一上线，还是引起了工会的广泛关注。 这可是工会5大高手之一，而且不是去第10区开荒了吗？ 怎么又会冷不丁地跑上来？第一个给蓝河发来消息的是蓝溪阁的会长春义老。发来的消息简单，四个大问号。忙呢？蓝河问。本儿，正在下副本的意思。出来说，蓝河说。 急。 急也不急，不过想和你商量商量。 等。 春义老发消息就是这么言简意赅，但这绝不是因为他话少，纯粹是懒得打字而已。这个家伙操作很猛，而且热衷于操作，宁可多做几个无聊的动作拉高一下手速，也不愿意在聊天时多动几个指头。最著名的是当时有人刷世界频道骂春义老，结果春义老明明在线，却一直没人瞧到他回应。对于一个大公会的会长来说，这比较不应该。就算自己是懒得与人争辩的，但坐在会长这个位置，被人点着名世界上骂，整个公会都觉得颜面无光啊。公会的人找他反映，结果春义老说他回过了。大家纳闷啊，后来有人翻世界频道仔细去找，竟然真找到了。大堆的世界频道消息中，春义老一共回了三个字，里面还有两个是字母 SB 滚。全会上下往死里膜拜呀、啊！从此 SB 滚成了蓝溪阁至高无上的回应刷屏骂街的三字真言，沿用至今。蓝河和他老熟人了，早习惯他这风格，没说什么就真一边等去了。十多分钟后，春义老消息发来。 哪儿？ 西山城。蓝毅回道。西山城是神之领域的大城镇之一，因为名字中也有一个西字，被蓝溪阁选为了他们工会的驻地所在。片刻后，春义老赶回，二人碰面，春义老说话就一点也不省略了。 出什么事了？ 第十区出了一个大高手。 哦，有多高？ 春义老有些惊讶，只是因为一个高手，这蓝河就眼巴巴地跑回来向他报告。 我看不出到底有多高。什么职业？ 还没转职。 没转职？ 嗯，学了好多职业的技能，像是在玩散人。 散人的话，前期当然高了，技能优势实在太明显了。再往后的话，没有中高阶技能，输出就有些跟不上了。还要带太多武器，高负重，拖速度。更致命的是到了50级就没法玩了。谁现在还玩散人啊？ 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这人的强劲并不止在这里。初期阶段他的技能优势是要承认，但这人真的从操作到理论到团队指挥协同都很强。 这年头敢玩散人的家伙当然得有全面的知识了。不过 春义老说着说着也觉得只是这样解释太牵强，只是一个拥有全面知识的人不至于让蓝河动容成这样。现在第十区这边的情况，新手村他拿到了三个首杀，冰霜森林因为他的参与副本记录是我们队的，哥布林商人因为他的参与首杀被霸气雄图抢下，血枪手的首杀他带着一堆路人从三大公会的眼皮底下抢走了。蓝河觉得这些战机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 跟咱们的玩过，又帮霸气雄图，然后又从三大公会眼皮底下抢血枪手，他哪边的？ 春义老不解。 哪边的都不是，我试着拉拢过，不过人完全没兴趣。我看出来了，这家伙就是想这样打工，然后提身价赚大钱。这人有点古怪啊，叫什么名字？ 君莫笑。 君莫笑？ 这个区有过叫这个名的高手吗？ 春意老茫然中。 从没听说过。 蓝河只能陪着春意老一起茫然了。 真怎么是个人物，到时我过来见识一下吧。 嗯，等他23级，我约他一起去刷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到时你来。 他还没23级， 才21。 蓝河都有些替君莫笑尴尬。无论怎么说，网游中等级总是一种象征。作为第十区最红的高手，等级这么大众，这么人民，这让眼看都要25级的蓝河他们这第一阶梯的人很没法交代。 这有机会真的去见识一下。 春意老说。 那下次我约你。 好。 春意老点头。虽然没有直接说，但蓝河的来意他已经清楚，就是希望他这个真正的工会老大过去决定一下，对这个高手到底采取什么态度，是否不惜一切去争取。又随便闲聊了几句后，春意老就见离开了。蓝河在这习惯性的又欣赏了一下自己的大号，正准备下线离开，突然耳边听到一个他并不怎么喜欢的声音。 哟，老蓝，你怎么有空回来了？ 真是帅呀，就回来了这么一会儿，偏偏就要遇到这个家伙。蓝河叹息着转过了视角过去，立刻看到了绕岸垂杨这烧包的名字以及他那一身烧包的装备。 没什么，有点事儿回来看一眼。 蓝河不咸不淡地回应着。 也许用不了太久哦。 绕岸垂杨说话时似乎都喜欢压着嗓子故作磁性。这人从名字到说话到行为到装备都是一个极其烧包的家伙。而这话的言外之意自然是暗示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打败蓝河。蓝河是爱面子的人，立刻就燃了，气血沸腾，有心马上就狠 K 这家伙两把。结果突然又一声音传来。 蓝桥，你还不快点去。 蓝河转视角一看，春意老不知怎么又转回来了。 去了。 蓝河应了一声，没再理绕岸垂杨，直接就下了线。春意老是回来帮他解围的，蓝河很清楚。绕岸垂杨对于他的步步紧逼，工会里很多人知道。虽然现在盛传会长把蓝河派去第十区，是支开他，准备让绕岸垂杨上位。但蓝河心里却很清楚，春意老这一手，一方面是不想看到他和绕岸垂杨搞这种争斗，因为这样的争斗，无论谁赢，输了的一方都会很没面子，很有可能再没脸继续在工会里待下去。这一离开，差不多就算是被逼走的，肯定会引起大把人的同情，进化对工会失望，最后引发的震动很可能不小。毕竟绕岸垂杨和蓝河代表的可是蓝溪阁新老两股势力。至于另一方面，春意老其实是在变相的帮蓝河稳固位置。乍一看，蓝河像是远离了神之领域这边的核心层，但是在第十区可是他蓝河当家做主，在那里不知又会招募到多少新派高手。等着蓝河领了这些人进了神之领域，眼里会不会有春意老这老大都难说，更别提绕岸垂杨算哪根葱了。派去新区根本就是让蓝河放手发展自己的根基去了，说什么放逐的想法未免有些幼稚。蓝河很清楚这些，因为这些根本都是春意老很坦然地向他交代过。这家伙更是很直接地告诉他，如果蓝河要去和绕岸垂杨 PK， 他不看好蓝河， 他认为二人的胜负三分开，蓝河只占三成。蓝河很无奈，他的确没有稳胜绕岸垂杨的把握，现在看来春一老看得更清楚。心中明镜似的蓝河看到春一老又突然绕回来帮自己解围，心下也感慨他的用心良苦，于是也不再去和绕岸垂杨计较，直接就下了线。说起来，下线那一瞬，蓝河突然又萌生了个古怪的念头，他倒是很想看看绕岸垂杨这么烧包的家伙被君莫笑那种大高手完全压制后会是个什么怂样。这个念头可不太好，蓝河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再怎么说绕岸垂杨也是工会的同僚，他们之间属于内部矛盾，自己怎么能盼着外人来让自己人丢丑呢？不过真的还是很期待呀。蓝河发现自己欺骗不了自己的内心，他文艺了，长叹了两口气后划回他蓝河的账号卡，回到了市区。这刚一上线就有工会的人叫他去刷副本了，蓝河看着就快到25级的经验条，心里突然噔一下，他忘了一件事。想着连忙好友栏里找上君莫笑。 冰霜森林的副本什么时候再跟我刷一次啊？ 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可还没到尽头，马上他们这些一线等级的玩家都要升级25级了，在换了25级装备后，这才是出冰霜森林副本最终成绩的时候。但是即使穿起25级装备，要蓝河他们这些人模仿君莫笑那种一波流的打法，别的都没问题，但开怪巨怪的话他们实在做不到，他们私下里可都是偷偷试过的。蓝河一直想着君莫笑赶紧到23级好和他们去刷埋骨之地，却忘了冰霜森林这里还不算完全搞定。 这个 叶修的回复显得犹豫， 不是又被约了吧？ 蓝河晕了， 是被约了。 叶修无奈， 又是霸气雄图？ 蓝河郁闷， 是啊。兄弟，我约你埋骨之地你都说再说再说的，怎么他们一约你就答应啊？ 蓝河泪流满面， 你约的都是我眼下没法去的呀，冰霜森林这个今晚就能去了。 叶修道。蓝河无奈了，他决定死盯君莫笑的等级，一等这人变成23立刻去消许约埋骨之地。冰霜森林哪、啊， 蓝河看着记录有点痛心，他们制造出来还没挂多久呢，毫无疑问今晚就要做骨了。 或许也未必， 蓝河突然想到，虽然等级都在25级了，但装备方面未必能这么快跟上。蓝河他们现在20级的全是子午，那是因为新手村的副本可以无限刷，他们在刷到20级的过程中自然搞到了好多装备。但现在呢，25级装备虽然冰霜森林和埋骨之地都有掉，可子午可没那么高几率，这才两天，每个本就4次，是不是能武装起来一支队伍？